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因为离婚协议引发的纠纷。在现实当中呢，如果说协议离婚它高效低成本，但有个前提，就是夫妻二人要一致同意离婚，还得对夫妻财产、子女抚养等意见统一。所以说离婚协议书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文件。然而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文件，却常常被人忽视，或者说写的不规范，或者忽视了重要内容，或者写了以后又反悔了等等，结果离婚之后还是要对簿公堂。近日北京昌平法院通报说，近年来这类案件逐年增长。那么签离婚协议出现了哪些问题呢？这个协议该怎么来签才能够避免后患无穷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进行详细的解读和分析。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出动了300多名警力，抓获了嫌疑人164人，这是一个怎样的案件呢？来自中原新闻网的报道，四川某男子成立公司，招募了大量的话务员，编织起了一个跨3省的诈骗网，短短3个月骗取了价值1000多万元的10亿积分。据一名话务员交代说呢，他每天要拨打500多个电话，诱使客户用手机话费积分兑换礼品。在获得了客户的验证码之后，就登录某移动商城，迅速将这个积分换成电子券，并说电子券呢会以礼品形式反馈给用户。比如说客户手机积分被他们兑换成了100元电子券，如果说上传结算平台可以获得100元的现金返还，但是最终寄到客户手里的小礼品只不过是价值10多块钱的3无产品，受骗者不会知道电子券早就被人调包了。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该团伙就完成了10亿积分的兑换，折合人民币1000万元。来自最高法网站的消息，一到夏天，游野泳溺亡的悲剧时有发生。湖北14岁的小武到水库游泳，不幸溺亡。他父亲认为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施工方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起诉要求赔偿49万多元。最近湖北阳新县法院审理此案，法院认为水库并非经营场所或公共场所，擅自进入水库游泳人员的人身安全并不属于安全保障义务范围。另外施工并没有增加游泳溺亡的风险，周边有护栏并有张贴警示标志，小武已年满14岁，能够预见存在的风险和后果，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有一家人每年去墓地祭拜，谁知道竟然空拜了6年，骨灰早就被人偷走了。来自最高法网站的消息，江苏滨海县某公墓爆出了一起盗墓案，被盗贼偷走的仅仅是骨灰，并且盗墓人呢还向公墓管理人敲诈，而管理员对失窃也秘而不宣。死者家属多年后才知道一直是对着空墓地祭拜，于是起诉了。法院判决公墓管理人郭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这个案件虽然没有适用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相关规定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但本案的判决符合民法典关于人格权保护的精神要旨。 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最近有网友投诉说，在云南香格里拉旅游的时候，被导游带到了土特产品店，说藏红花等药材都是藏民自己挖的，价格便宜。游客当时看到了药罐上标的是8块、6块，就以为那是金为单位。后来导游拿去磨成了粉，付钱的时候，对方才告知这8块、6块是一克的价钱。游客最后只好付了2000多块钱。后来去药店询问，这些灵芝三七的价格一斤才10几块钱，按照1克6块钱来计算，一斤就要3000多元。游客希望能够退掉这些天价的藏药。对此，迪庆州文旅局回复说，按照云南省30天无理由退货的政策，购物店已将2000元货款退还。来自北京顺义法院的消息，伪造法院文书公文获刑11年。因为张某他欠下了大量外债无力偿还，为了让人相信他自己有经济能力还款，他就伪造了法院的结案证明、民事裁定书等6份盖有法院印章的文书，伪造文书称他人欠自己94万多元。张某将伪造的文书提供给自己的父母和债权人冯某，欺骗父母帮他还款，这样获得双方信任之后，张某父母就同意替他还债60万元。近日，北京顺义法院一审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与其所犯诈骗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万元。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引人性。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离婚协议引发的纠纷。想离婚呢，无非是2种途径，第一就是诉讼去法院起诉，第二就是协议离婚。那这种方式呢，时间短，手续快，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夫妻二人要一致同意离婚才行，还要对夫妻财产、子女抚养等问题都是统一的。所以说离婚协议书就是最关键的一个文件。然而这么重要的文件却被很多人忽视了，有人认为说有范本我们照着填就行了，那实际上很多家庭的这个婚姻状况是不一样的，这个模板并不全面。另外呢，或者写的不规范，或者忽视了重要内容，后来签完之后还有反悔的，结果是离婚之后还要对簿公堂。近日，北京昌平法院召开了新闻通报会，在会上通报说，近年来这类案件逐年增多。那么签离婚协议出现了哪些样的问题？这个协议该怎么签才能够避免后患无穷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嘉宾，来自北京昌平法院民一庭的副庭长李笑。你好，李庭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您院审理的涉及到离婚协议纠纷案件审理的基本情况。 好的。2016年到2020年呢，我们昌平法院总共受理了涉离婚协议案件是719件，其中2016年是126件，2017年是120件，2018年142件，2019年160件，到2020年是171件，呈现这个逐年增长的态势。 请先给我们听众讲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啊，比如说这个签了协议又反悔了，我们请李庭长介绍一个案例好吗？ 好的。王先生跟王女士呢是2010年10月份结婚，婚后没有生育子女。到2014年的时候呢，王先生跟父母以及另外两个兄弟签订了一份分家协议，内容是昌平区百善镇某村宅基地北房5间归王先生父母长期居住，产权归王先生父亲所有。东房5间呢归王先生长期居住，产权归王先生所有，全家人对这个协议都没有异议。到2018年1月份呢，王先生父亲跟村委会签订了腾退补偿协议，分得一居室1套、2居室4套，拆迁款是240余万元。到2018年12月，王先生跟王女士作为产权人与村委会、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选房确认协议，获得1套2居室和1套1居室。 2018年12月底呢，王先生跟王女士因为这个琐事，然后要求协议离婚，并签署了离婚协议书，内容包括，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有坐落于昌平区百善镇某村房屋的一居室归女方所有，离婚后男方一次性付给女方50,000元整作为补偿，双方再无任何纠纷。那么后来那个王女士起诉法院，她认为离婚协议书中处理的只是夫妻共同财产而非家庭共同财产，王先生的父亲未经她的同意跟其他家庭成员私分了部分拆迁款，所以呢她是以王先生跟父子和其他家庭成员作为被告来起诉，要求依法判令这些被告支付他宅基地的拆迁款是50余万元。听审中呢，王先生表示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已经对拆迁利益进行了分配。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我们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王先生跟王女士2018年签订了离婚协议书时，王先生和王女士已经取得了拆迁利益。而离婚协议书中呢也涉及到了拆迁利益的分配，也就是那套 一 居室，对，并且呢双方明确的表明再无任何的纠纷，所以应该认为双方就财产问题已经一次性解决，因此法院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 那根据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在离婚协议中啊，双方应当就夫妻共同财产如何分割做出一个明确具体的约定。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农村地区，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的生活的情况比较普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存在夫妻共同财产与家庭共有财产混同的情况。确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就是我们签订离婚协议需要确定的一个关键问题。那么在此我想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签订离婚协议时，应当先将夫妻共同财产从家庭共有财产中分离，再签署离婚协议进行分割。如果暂时无法分割，夫妻双方呢应当在离婚协议中进行约定，写明夫妻共同财产暂不分割，双方一致同意待可分割时，再通过协商或者诉讼的方式另行解决，避免日后引起争议。如果当事人在离婚协议签订时对所有的财产情况明知并且无异议，就像本案中这个王女士跟王先生这个情况类似，就应当认定双方就财产问题已经达成一致了。一方当事人再行起诉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家庭共有财产的，法院就不予支持了。 还有一个案件啊，这个两人签订了离婚协议，前夫说了孩子抚养费约定过高了，那么前妻就起诉说那不行，得按照约定来履行。那请李庭长把这个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是这样，丁女士是跟王先生是2013年结婚，2016年呢育有一子小然，2017年，丁女士与这个田先生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呢约定小然由丁女士抚养，田先生呢每月支付抚养费5,000元。离婚以后，因为田先生仅支付了部分的抚养费，就是没有按照协议约定来支付，丁女士诉至法院，要求按照离婚协议书约定的金额来支付小然的抚养费。听审中呢，这个田先生陈述他的经济困难，没有工作，并且家庭支出增加，无力支付每月5,000元的抚养费。小然的法定代理人丁女士对此就不认可，认为田先生有工作有收入，并且有劳动能力，消费水平也很高，有能力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支付抚养费。 那这个案件法院最后如何判决的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离婚以后父母对子女仍然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丁女士跟田先生与丁女士在离婚时呢对小然的抚养费数额进行了约定，两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身的经济状况未来的收支情况有较为明确的认识。二人协商的抚养费数额应当是在充分考虑了小然的日常支出以及田先生收入水平的情况下确定的，因此田先生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数额向小然来支付抚养费。那么对于这个田先生关于无力负担的抗辩呢，法院认为如果确系存在上诉问题，这个田先生应该积极的与丁女士进行协商，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采取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直接自行降低、甚至是不支付抚养费。这一行为呢既违反其在离婚协议中所做的约定，也没有履行其应当承担的法定抚养义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田先生具有支付抚养费的能力，其作为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应该积极努力获取收入， 按时足额支付小然的抚养费、 嗯、 保障小然的健康成长。因此呢，田先生应当按照协议，按照协议的约定的数额向小然来支付抚养费。法院对他的这个抗辩是不予采纳的。 嗯嗯。那么针对这个案件，法官对于夫妻要离婚签这个协议的时候，针对子女抚养问题、付抚养费等等有什么提示吗？ 好的，这个抚养费是包括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等等费用。那么夫妻双方离婚的时候，子女抚养问题是其中极为关键的环节。这不仅关系着夫妻双方能否妥善办理离婚，更是关系到子女未来的生活保障和健康成长。那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呢，离婚时非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为实现早日离婚的目的、 嗯、 常常允诺支付高额的抚养费、 嗯、 但是按照协议离婚协议的约定支付一段时间后呢，非直接抚养人呢又常常以收入降低或者抚养费高于孩子支出等为由来拒绝按约支付、 嗯、 在此我们想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夫妻双方在离婚时、 嗯、 对子女的抚养权以及支付抚养费的数额进行了约定，双方均应当按照这个约定自觉履行这个义务。夫妻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都应当慎重考虑，切不可为了尽快离婚而超出自己能力范围来做出承诺、 嗯、 要把握尽力和量力的原则，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避免今后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嗯，还有一种情况可能生活中经常发生，就是签完了离婚协议之后一方又后悔了啊，有这样一个案件，协议约定了将房产赠给子女，但是前夫后来又反悔了，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好的，2016年杨先生与王女士经民政机关登记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那个双方约定位于昌平区的某两居室在离婚之后归儿子小杨所有。离婚以后呢，杨先生反悔了，称自己生活困难无处居住，以这个涉案的房屋至今没有过户登记到儿子名下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对儿子小杨的赠与。 嗯， 这个被告杨王女士和小杨来辩称、 嗯、 王女士同意离婚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把房屋赠与给儿子小杨，这个赠与呢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 嗯、 杨先生不能行使任意撤销权。 嗯，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综合双方离婚协议书的内容，将房屋赠与儿子系杨先生、王女士，就双方婚姻关系解除以后共同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做出的一个综合处理的一部分，与离婚协议书中的其他内容属于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不同于一般的赠与、 嗯、 杨先生在与王女士办理完离婚登记以后又以赠与财产尚未发生转移为由要求行使任意撤销权、 嗯、 撤销对儿子的赠与不符合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的本意，因此呢，法院判决驳回了杨先生要求撤销那个赠与的主张、 嗯、这种反悔也是挺常见的。那么通过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夫妻离婚时约定将共同财产赠与子女，是符合了家庭关系、身份关系的共同赠与行为、 嗯、 是有别于民事主体之间的一般赠与的。因为我们知道一般的赠与这个法律上规定是有一个任意撤销权 的， 在这个产权转移之前、 嗯、 那这种赠与呢是离婚双方签订离婚协议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并且具有保护照顾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性质、 嗯、 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格的保护。那么对此类共同财产赠与的撤销呢，也必须由全体赠与人来共同行使。夫妻在离婚协议中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给子女，离婚后只有双方对赠与撤销赠与达成一致意见时才可以共同行使撤销权、 嗯、 夫妻任何一方没有权利单独撤销对子女的赠与、 嗯、 在此也提示大家，这个夫妻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应当慎重考虑，赠与子女不动产时应当充分考虑情感补偿和实际需求来平衡，一旦做出赠与行为则应依照约定履行，避免因撤销赠与对未成年子女造成二次伤害。 嗯，刚才法官也介绍了北京昌平法院近年来审理的一些典型的因为离婚协议引发的案件纠纷。那么通过审理这些案件总结出有哪些特点呢？ 嗯，好的。通过这些案件的我们就进行的调研、 嗯、 我们发现这些案件有以下这些特点、啊 嗯、 第一个是争议聚焦于效率的审查， 通俗的说，就是在审判实践中，不履行协议的一方可能首先会想去推翻协议的效力，比如说主张协议条款违反公序良俗啊，或者协议签订时存在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情形，比如说签订协议时受到对方的欺诈、胁迫等等，通过这些方式来证明自己不履行协议的这个正当性，这些也是法院需要首先审查的一个内容，因为只有在协议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才能谈它的履行问题。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签订妥协式条款后反悔的现象比较突出，就是我们调研后发现啊，不少当事人为了尽快的解除婚姻关系，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对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进行了妥协和让步，比如一些净身出户啊，放弃抚养权，承诺给付高额的抚养费等等，签订这样类似的条款。但是离婚以后呢，也就是说他的目的实现以后，上述约定内容呢多在短暂履行甚至尚未开始履行阶段就遭到反悔。对，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离婚协议涉及到第三人权益的比较多，部分当事人呢在签订离婚协议前已与第三人形成了债权债务的关系，夫妻双方呢对共有财产分割虽然是他们真实的意思表示，但因为协议是约定涉及到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从而引发债权人起诉撤销离婚协议、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等等诉讼。还有一部分当事人呢是在离婚协议中将家庭共有财产当作夫妻共同财产来进行处分，侵害了家庭其他成员的财产权利，从而引发了一些诉讼。那么这类诉讼的特点呢，就是当事人就不再限于夫妻双方了，还会有被牵涉其中的第三方也要参与。那么第四个特点就是证据搜集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内容比较复杂，隐藏手段也比较多样，那么经济弱势的一方或者是案外的一些债权人往往在夫妻离婚时难以发现，事后更加难以就相关的情形搜集有力的证据，致使呢案件举证的难度加大，审理的期限也增加。比如说一些夫妻一方用这个共同财产进行炒股，但他不是以自己的名义来开户，代持人呢又不承认借名关系，那么另一方就很难去证明。 那么这些年这个案件在逐步的上升哈，案件多发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多发的原因我们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协议的重要事项约定的不够明确，主要是可能是要归于两种情形，第一个是婚姻双方的主观疏忽，就是可能忘了分了，第二个呢是婚姻一方的主观恶意，也就是不想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短视处理的心态埋下了纠纷的隐患，因为急于解除婚姻关系啊，当事人就容易产生急躁的情绪，不计后果做出一些许诺，婚姻关系虽然得到了快速的解除，但是相应的财产分配以及法定义务的履行，比如说抚养的问题还是存在一些隐患，并没有得到实际性的解决。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以离婚协议逃避债务的侥幸心理作祟，有一些人为了逃避债务通过签订离婚协议的方式恶意的将财产转移到配偶、子女等的名下，以其虚构无力偿还债务的假象来产生一些诉讼。 既然现在纠纷这么多，到底该怎么样签这个离婚协议，法官有什么建议吗？ 我们是认为有以下几个建议吧。第一个是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那么在这个签订离婚协议之前呢，我们最好是要详细的了解协议签订的注意事项，避免因为这个协议条款的无效、漏项或者内容约定模糊引发一些争议，提高证据收集和保护的意识。比如说如果发现对方转存财产到他人名下，可以将互相承认的语音通话或者微信聊天记录作为一方恶意财产的证据来收集保留下来。那么第二个建议就是要冷静、客观、诚信的签订协议。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呢，尽量不要在情感冲动或者愤怒期间，而要等到冷静下来以后，客观、全面、诚实的去共同的厘清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平心静气的协商财产分割以及子女抚养的问题，包括抚养费的数额啊、探望的时间还有方式、频次等等，避免呢在离婚以后丧失平等谈判的基础，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第三个呢是完善离婚协议样本。那么针对人民群众呢，在离婚协议签订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也是想建议婚姻登记机关完善离婚协议的模板， 嗯， 逐项的细化完善清单要素，以防止因为当事人的疏忽或者是约定不明引发纠纷。此外呢，这个针对协议效力和撤销的问题呢，也建议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制作一些法律提示说明以及诚信分配的承诺，以确保这个我们离婚办理离婚协议的双方能够自主自愿合法的达成有效的离婚协议。 嗯，好，谢谢李庭长的解读。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昌平法院民一庭副庭长李笑。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秋天金黄了寂静的山谷，而我还在春天里挥汗忙碌，等待和耕耘谁更辛苦，阵阵的秋风也开